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18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李瑞。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1年7月25号，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首先会关注东京奥运会女子跳水双人三米板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施廷懋、王涵夺得冠军，中国选手李发斌夺得男子举重61公斤级冠军。 铁路部门提醒，今天晚上7点以后，所有方向至上海各个火车站的高铁列车全都停运。 河南全省因强降雨导致1144.7万人受灾，死亡63人，失踪5人。 南京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例，南京全市今天起开展第二轮核酸检测。 从今天起，多家银行下调自动取款机取现交易手续费。 美国的疫情曲线预计10月中旬迎来顶峰，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可达到目前的3倍多。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刘继军，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请刘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夜间呢，基本上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这个北京周边啊，现在还有一些这个对流云团发展，所以呢，会造成这个西部、北部地区，尤其是山区的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但是整体影响时间比较短，而且呢，雨量都不很大，所以对大家的出行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明天白天呢，上午还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下午呢，这个北京周边还会出现一些对流云团，那么会造成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天气。这种天气的话呢，主要影响范围还是在西部、北部地区，即便是城区下的话呢，也是短时小阵雨那个样子，大部分地方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事儿。所以说呢，明天这个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由于空气湿度大，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另外呢，还要提醒一下，因为现在咱们北京周边的水库啊，已经，这个靠近或者达到警戒水平了，所以说呢，近期，会有一些放水的这个行为。在这里呢，提醒大家一定要不要到河道去游玩，因为什么呢？放水水流很急，即便是不是很深，也人也站不住。这样的话呢，对人身这个安全是，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希望市民千万不要到河道去游玩。这个未来几天呢，这个天气是比较复杂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实际上这个就是明天的分散性阵雨啊，只是一个小小的前奏。到这个后半夜，就是26号的后半夜，有一次雷阵雨天气。但是这次雷阵雨呢，这个雨量并不是很大，也就是一个小雨，中等偏下那么个水平。但是呢，一般性的雷阵雨也会造成局地的强降水，这一点呢要大家特别注意，因为我在这个广播里边始终提醒这个问题。即便是有好多地方下的并不大，但是并不影响个别地区的强降水天气。这个这次过程的话呢，这个比较黏糊。27号，还会有雷阵雨天气，一直到28号。这次过程呢，应该是这个雨量比较大，降雨也是非常明显的。大的时段呢，应该是在27号夜间到28号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话呢，雨量应该是最起码应该是一个大雨的水平，因累计雨量恐怕达到暴雨也是没问题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暴雨，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天气预报，在31号之前。这种天气呢会经常的出现，而且呢出现的时间每个时段都不同，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刘工。 再见。 好，感谢刘工啊，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各位，今明两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0到11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奥运时间， 今天是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比赛日，在今天举行的男子十米气步枪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盛礼豪、杨浩然分获男子十米气步枪的银牌、铜牌，为中国奥运军团是再添奖牌。 另外大家非常期待的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三米板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施廷懋和王涵夺得冠军，为中国奥运军团再添金牌。男子举重61公斤级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李发斌夺得了冠军，为中国奥运军团夺得了第五金。 来看一下奖牌榜，目前的中国代表团以5金1银3铜位居东京奥运会奖牌榜的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是东道主日本和美国队。 那么在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中国女排对土耳其的女排小组赛当中，中国女排0-3不敌土耳其女排，首战失利。那么后续小组赛还会遇到哪些对手？他们和我们的女排姑娘相比实力如何呢？我们来听央视排球解说嘉宾丁文斌的分析。 那么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呢，将是美国队。美国队是这个小组当中比较强的对手之一。美国队呢是以快速进攻著称的一个球队。不过呢，从16年以后呢，中国女排已经找到了破解美国队快速进攻的密码，那就是通过发球来破坏他们的接发球，以至于减缓他们快速进攻的速度。因为美国队三个边攻相对来说硬实力不足，所以他们非常依赖于接发球的质量。无论是拉尔森、巴奇、罗宾逊、希尔，包括接应德鲁斯，他们的硬实力呢都不足，所以他们非常依赖于接发球的质量。还有呢，就是主攻拉尔森作为一个女子运动员来说，已经有35岁的高龄，所以她的竞技状态一定是有所下滑，已经不如上一个周期。而巴奇虽然攻击力很突出，但是她的下三路相对来说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当中国女排一直在冲击他的接发球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替上罗宾逊或者是希尔。这两名球员呢，他们的下三路还是比较稳定，但是呢攻击力相对来说薄弱，所以这也是摆在美国队主教练基拉里面前的一个难题。所以中国队呢在打美国队当中呢，正常发挥的情况下应该是取胜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呢也是奠定了小组前两名的一个基础。那么俄罗斯队呢是一个高举高打的球队，随着这几年国际排单的这种技战术的发展，俄罗斯队呢还是秉承于高举高打，但是它的速度呢是很慢的。中国女排呢本身的边攻的拦网高度是很高，加上又有副攻闫妮、袁心玥的高拦网，所以我们并不惧怕俄罗斯队这种高举高打的进攻。另外呢，俄罗斯队相对来说下三路是比较粗糙的，自身失误比较多，所以中国女排战胜俄罗斯队也是不成问题。那么和意大利队的比赛将是争夺本小组第一的一场关键战役。那么意大利队呢拥有强力接应埃格努，他的无论是进攻拦网还是发球都非常有威胁，另外呢他还有世界级的自由人德基纳罗，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发球来破坏意大利队的接发球，因为他的左翼的两个主攻，无论是塞拉还是波塞蒂，他们也是小个球员，他们非常依赖于接发球到位，然后进行快速进攻。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破坏意大利队的接发球，那就剩埃格努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通过有效的拦防，减缓埃格努的进攻的威力，然后让埃格努少得分，增加拦防，来通过我们的快速进攻和高快结合突破意大利队的防线。那么最后一个对手阿根廷队 跟这几个球队都是不在一个层次。如果中国女排前几场比赛都轻松取胜的话，那最后一场比赛很有可能会轮换阵容，因为还是要让所有的球员都感受奥运会比赛的氛围，进入比赛的状态，为后边的比赛呢奠定基础。 女排的比赛才刚刚开始哈，我们还需要再接再厉啊。虽然第一场比赛输了，但是后面的比赛呢，我们再给它赢下来，依然还是有机会的。说完了女排，我们再来说说整体东京奥运会的情况。奥运会呢，这个包括今年晚间，还有明天，还有不少的看点。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体育广播东京奥运会前方特派记者李维，请李维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李维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李维啊，今天晚上还有哪些焦点比赛值得大家关注，请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那在今天呢，应该说有两个项目的比赛呢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下，那就是晚上的北京时间应该是大概在8点左右吧，来进行的这个乒乓球的混双的半决赛。那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中国的许昕和刘诗雯呢会登场亮相，如果获得晋级的话呢，明天晚上将进行乒乓球混双的决赛。我们也知道这是第一次啊，乒乓球的混双比赛在奥运会的历史上出现，所以说中国队也是对这枚金牌志在必得。那同时呢，今天还将有这个举重男子67公斤级的比赛，我们的陈立军也将登场亮相。在下午的时候，李发斌是拿到了冠军，那看看晚上我们的中国举重能否继续保持这样一个优势。那这是今天晚上的一些比赛的情况。 那明天呢，对于中国代表队来说的话，还有哪些看点和冲击点？李维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明天确实啊，在这个奥运会的赛场上将产生22枚金牌，也是金牌比较多的一天呢。咱们中国队啊，在这个多个项目上都有这个实力去冲击金牌。在下午的时候，这个男子双人10米台的跳水比赛当中，我们北京籍的选手曹源和这个陈艾森将联手来冲击这枚金牌。那另外呢，就是在晚间的时候，男子体操团体的决赛，我们中国队也是有实力来争取一个好的成绩。同时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乒乓球男女混双的这样一个比赛，那中国的刘诗雯和许昕如果能够进入决赛的话，应该说这块金牌也是我们很期待的一场比赛吧。那当然了，在女子方面，这个举重应该是55公斤级，我们的廖秋云也有机会来争取最好的成绩。 好，感谢李维给我们在前方做的详细的报道，谢谢，再见。 好，再会。 另外呢，在昨天刚刚夺冠的杨倩在网络上却因为去年晒球鞋的照片而遭到了网络暴力，而与此同时失利的王璐瑶也遭受了网友的言语指责。奥运会啊，其实我们希望给运动员带来的更多是理解、包容和鼓励。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陈默的报道。 杨倩、王璐瑶，一个为中国拿下了冬季奥运会首金，一个止步资格赛，遗憾离场。赛后，两个姑娘都不约而同地默默地删掉了微博。射击运动员王璐瑶预赛失利之后，在网络上表示：“各位抱歉，很遗憾，我承认我怂了，3年后再见吧。”并且她还配发了一张以前的自拍照。这条微博迅速遭到网友的吐槽，有的指责她不好好总结晒自拍，怂，不配当运动员。而有人也说，这时候发微博是太想红了吧。而赢得了比赛，获得鲜花和掌声的杨倩，则因为一张一年前支持某品牌鞋子的微博而被网友称为贵族少女，要求滚出中国。13年前，把刘翔称为刘跑跑的网络暴力依旧在侵扰着运动员，正常生活在网络的放大镜下遭受着看似维护社会正义的审视，并且他们还不管你有没有赢得比赛。教练能够屏蔽掉杨倩资格赛的成绩，却不能够不给杨倩手机。后面还有比赛的姑娘，在几个小时之内就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20岁的姑娘扛住了手机的压力，却无法扛住网络暴力。赢了，你就是00后美少女，珍珠美甲加发卡；而输了，或许你就会被质问，赛前居然还有心情做美甲。运动员原本平淡的生活会随着奥运会的社会关注将会迎来集中的放大，任何细节都会被上纲上线。原本被忽略的一个群体一下子就走到了聚光灯下。杨倩、王璐瑶，不要怕。这个世界从来都不会缺少对于他人的指手画脚，网络里的陌生人也并不全是恶意的道德绑架。正如随后微博有了新的热搜，王璐瑶仍是浙江了不起的姑娘，还有人给王璐瑶起了个新名字，射击界马思纯。 奥运会是体育的盛会，运动员展现自我的舞台，不应该成为评判运动员表现的集中讨伐。等待五年后的奥运会，应该有更多的温暖和鼓励。杨倩、王璐瑶，射击比赛需要有大心脏，键盘侠不需要去管它。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北京时间18:1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曼宁和李瑞在这里呢，为您梳理一下今天啊国内其他的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受台风烟花登陆的影响，上海今天白天风雨明显加剧，目前呢仍然维持台风橙色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一下央视记者在外滩的报道。 那其实从昨天夜间开始，那江堤是开始采取一个临时关闭的措施，现在是风雨大作。那以往熙熙攘攘的外滩的观景平台之上呢，今天是空无一人。那警方呢在今天也是采取了视频监控以及加派警力在外滩巡逻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啊，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到江堤的区域。其实在今天台风烟花登陆过后，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上海已经进入到了台风烟花的十级风圈，因此现在的风力是非常的大。那在上海目前陆地的风力可以达到10到12级的陆地阵风，沿海区域呢将达到13到15级。黄浦江对岸的陆家嘴地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今天黄浦江整个黄浦江上面也已经是有惊涛拍岸的感觉，浪也是非常的高，而所有的今天的渡轮也是全部的关闭。而在陆家嘴区域，我们熟知的陆家嘴高楼全部是笼罩在一片烟雾雨当中。那像632米高的中国最高楼上海中心，今天也是几乎有一半是隐没在了云层当中，现在呢也已经是云雾缭绕，笼罩在整个黄浦江之上。那受台风影响，我们知道今天东方明珠、迪士尼乐园、上海博物馆等景区的场馆呢在今天也临时关闭。根据防汛应急预案的要求，上海所有的城市公园今天呢也已经全部实施闭园。交通方面，受台风烟花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和虹桥两大机场所有客运进出港的航班全部是取消了。而据我们了解，高峰状态之下，两大机场每天的进出港航班的数量是超过2000班。那目前上海地铁16号线、5号线、浦江线等线路暂停运营，部分区段今天是限速运行，发车班次还将延长。目前我们了解到，上海全市撤离人员是达到了35.7万人，这也是近年来最多的一次。截至到昨晚的9:30，共落实安置点2392处，1700多艘船只进港避风。我们最新得到的消息是，上海市防汛办发布今天有可能会在金山设置抗台前方指挥部，因为在今天夜间台风烟花很有可能在上海的浦东金山一带再次的登陆。那在这里呢气象部门也提醒所有的上海市民，没有必要一定是不要出门，请尽量是待在家中，注意防护安全。主持人 好，感谢魏然和摄像在 来看长三角铁路的消息。7月25号的，也就是今天的1:30之后，北京南到上海方向的列车停运。今天7点以后，所有方向到上海的各个火车站的高铁列车全部停运。 铁路部门也是再次提醒旅客，停运列车车次及时间等相关信息呢，请以车站的公告为准。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致电铁路的客户服务热线02112306来咨询。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的30天内含当日在互联网办理退票，或者持票所使用的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窗口来退票，以上呢均不受收取手续费。 那么旅客呢也可以关注中国铁路12306铁路客服网站公告，以及长三角铁路官方微博信息微信，查询列车的停运及晚点的动态，以便合理的安排行程。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求。 除了铁路啊，上海市区内的地铁也是备受关注。申通地铁集团说啊，受强台风烟花的影响，为保障市民乘客和出行的安全，上海地铁根据气象部门和现场监测数据等综合研判，烟花台风风力已经对上海地铁造成行车影响，即日起即时起，上海地铁3、5、16、17号线浦江线磁悬浮全线停止运营，其他线路地面高架区段车站均停止运营。 嗯，另外受到台风烟花的影响，今天上午浦东机场以及上海虹桥机场、杭州机场、宁波机场所有航班取消，多家航空公司还取消了温州、义乌等机场的航班。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发回的报道。 受台风烟花带来的大风和强降雨影响，多地机场和多家航空公司提前取消了7月25号的航班。7月25号，上海浦东机场、上海虹桥机场所有客运进出港航班取消，杭州机场、宁波机场所有航班取消。杭州机场还表示，7月26号的航班根据目前天气预测也将有大幅取消。此外，国航、东航、南航也提前取消了涉及多地机场的航班。其中国航取消7月25号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温州和义乌等地进出港航班，东航取消7月25号上海虹桥、上海浦东、温州、台州、舟山、宁波、义乌、杭州八个机场共1090班进出港航班，南航计划取消7月25号在上海浦东、上海虹桥、杭州、宁波、义乌、温州、台州七个机场的所有进出港航班。多家航空公司表示，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周边天气变化，适时调整优化航班运行。提醒旅客关注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优先选择航空公司官网、App 等网上渠道办理机票退改签。 好了，北京时间的18:22，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内方面消息。您将会听到，河南全省因强降雨导致1000多万人受灾，死亡63人，失踪5人。南京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例，南京全市今天起开展第二轮核酸检测。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开国内保函就找招商银行，招商银行在业内创新推出国内保函闪电开，支持线上申请，最快 T+0出函，开保函快的就像闪电一样。详情请询网点客户经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新闻2021，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啊，还是来说说台风。台风烟花呢，已经登陆了浙江舟山普陀沿海，浙江、上海、福建等地的海事部门已经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来应对这次台风。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在交通运输部应急指挥大厅的总台央视记者发来的报道。 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啊，交通运输部也是启动了一个二级防台的一个防御应急响应。那今天随着这个台风烟花的一个在浙江舟山的登陆，对于浙江、上海、福建等地的高速公路呢略微有所影响。具体我们也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区域受强降雨对公路的一个影响的气报预象图。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浙江以及上海的部分呢是有一个特大暴雨。那具体呢，截止到今天下午的2点，我们了解到的是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和江西的这些高速公路啊，并没有受到台风影响而有损毁的情况。不过呢，部分的高速公路是采取了一个封闭和限速的措施，具体我们也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关注的是浙江，那浙江境内的一共是有7条高速的14个收费站采取了关闭的措施，像浙江境内的这个永州高速是采取了全线封闭的一个状态。另外啊，在上海呢也是有10条高速的19个路段采取了一个限速， 在江苏境内的四条高速，目前呢有一路的这个信号受到降雨的影响，已经我们看不到这个当地目前的一个情况了。其他的这个监控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目前在这个江苏境内呢有九条高速的16个路段是采取了限速每小时80公里的一个措施，因此啊也是提醒一下大家行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那除了公路之外呢，像水上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舟山的一个花鸟岛感受到目前这个海面的这个风力是非常的大，浪花也是掀起了这个白色的浪花。那其实在中午的时候这个烟花从这个舟山登陆的话，它目前啊是花鸟的这个客运码头86条客运的航线呢已经是全部的停航了，而此前这个花鸟岛上一共是有8000余名的游客，那目前在这个海事部门的协调下呢已是全部的安全的进行了一个疏散。另外在旁边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是宁波的象山港，像这个港口目前这个海面相对来说略微较于平静，因为它是一个 U 型的一个港口，是一个天然的一个避风港。目前在台风来临之前，很多的这个船舶和海上施工作业的一个撤离的船舶都会选择在这一片的海域来进行一个避风。那目前呢，这个水域避风的船舶总数一共是达到了1700余艘。针对这个水域避风船舶密度比较大的一个情况，目前宁波海事局也是全面排查了一个安全措施，确保这个船舶的一个安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是长江的一个吴淞口。那吴淞口的这个地方呢也是黄浦江汇入到长江的一个地方，也是船舶进入到黄浦江的一个必经之地，平时每天大概都是有3000多艘的这个船次从这里走。现在的这个航道上面目前已经没有了航船，也泛起了这个白花。那根据气象的一个实时预测呢，吴淞口当前目前最大的风力是达到了11级。那现在很多的这个船舶尤其是小型的一个船舶目前是已经进入到了黄浦江内来进行一个避港。目前这个随着风力的逐渐的增大，这个大浪已经扑到了这个平台上。那接下来我们再关注的是福建罗源湾的一个码头和一个客运的码头。目前这两个码头的这个风力较上海来说有略微的是减少了，但是目前所有的这个客渡船呢已经是到达了这个安全的水域来进行一个防台防风的一个工作。那海事部门呢也是采取了这个短信以及广播多频次多渠道的来发布一个台风的预警。另外呢，交通运输部也是根据这个台风移动的一个路径来及时调整了一个大马力救助船的一个待命点，在上海、浙江和福州等地也是部署了这个救援直升机的一个待命的一个值守。那最后呢，我们也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获取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救援的信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广东省的这个惠州市的一个附近的海域有一个无动力的海上的施工船发生了一个倾斜，目前船上是有65个人，已经安全转移了61个人，还有4个人呢是落水失踪。那目前广东省的海上搜救中心呢也正在协调各方的力量来进行一个全力的搜救的最新进展呢我们也将会持续的关注。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河南。据初步统计，7月16号以来，截至今天的正午12点，此轮强降雨造成河南全省139个县市区、1464个乡镇、1144.78万人受灾，因灾死亡63人，失踪5人。全省已紧急避险转移86.19万人，目前紧急转移安置人口为85.2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29.6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876.6千公顷，倒塌房屋8876户，24474间。 新华社记者25号从河南省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止到24号，新乡市暴雨已经造成全市11个县区、116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达到171万多人，约占全市人口的1/4。 据了解，受22号辉县市降雨和之后上游溢流洪水影响，23号凌晨贡渠出现了漫堤溢流现象，新乡市的凤泉区、牧野区出现河水倒灌，导致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深处的积水达到1米以上。 由于贡渠河水溢流倒灌市区，尽管新乡24号已经放晴，但是市区北部部分区域的水位却不降反升。记者24号下午在新乡市牧野区和平路办事处吕村看到，这个村庄啊已经被倒灌河水淹没，村民已经提前转移。 24号下午，大批市民志愿者聚集在新乡市的新中大道上，装填沙土，转运沙袋，帮助垒砌防水沙袋墙。记者今天凌晨在新乡市的新中大道与中原东路交叉路口看到，各方救援力量已经在此处筑起大约了2米高的沙袋墙，倒灌河水已经顺着街道由北向南漫至此处，附近居民也都在小区门口堆起了防水隔离带。 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4号下午发布公告说，受到连续降雨和上游洪水集中下泄的影响，新乡市河渠迎来了第二次洪峰，贡渠出现了洪水漫堤涌入渭河，致使渭河水位抬升，排泄能力下降。目前漫堤区域正在固堤截流，截至25号上午，贡渠漫堤河段尚未堵住。 据了解，从7月17号的8点到23号的7点，新乡市的平均降雨量为830毫米，最大降雨量965.5毫米，共有49个站点的降雨量超过了600毫米，68个站点超过500毫米。而新乡市常年的年降水量为500多毫米。截至7月24号的18点，新乡市境内的渭河贡渠3处的监测点超保证水位。 那么截至24号，新乡市协调救灾救援力量10万多人，抢险救援车辆7000多辆，新乡市受灾人口171万多人，其中的紧急避险人口3万多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16万多人。 我们再来关注疫情方面。根据江苏省卫健委今天发布的消息，2021年7月24号0点到24点，南京市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本土确诊病例2例，均为普通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例，南京市卫健委通报了病例的详情。 今天上午，南京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新情况。南京江宁区路口街道十念村调为高风险区域，南京全市今天起开展第二轮核酸检测。 另外，今天上午9点多，记者在宁洛高速的曹庄收费站离城查验点看到，驾驶员摇下车窗的同时，执法人员都要问一句劝一句，不少车辆啊在查验之后掉头返回。 25号7点起，南京市在市域边界公路暂设68个查验点，查验离城车辆、驾乘人员核酸阴性证明及健康码。南京市交通部门提醒驾乘人员，途经检查点查验点时，应提前减速慢行，打开车窗，戴上口罩，服从现场指挥，积极配合查验工作。 同时，也要倡导大家，非必要不离开，确需离城的市民应该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准备好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提前申领健康码，以免影响正常出行。 另外，7月24号0点到24点，广东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为7月22号中山报告的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全省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5例，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8例。 安徽芜湖今天发现1例南京禄口机场疫情关联的无症状感染者，城区将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截止到2021年7月24号，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53870.7万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国内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周财经热点。国家明确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证监会通报私募投资人叶飞举报案件最新进展，监管部门呼吁资产管理行业要避免过度渲染超额回报等内容。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日前，国家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以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治。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相关教育类概念股闻讯经历了集体的暴跌，23号好未来跌幅 70.7%， 高途集团跌 63.2%， 新东方跌 54.2%。 23号证监会通报了私募投资人叶飞举报上市公司以市值管理为名，实则进行股价操纵案件的最新进展。经查，2020年9月到今年5月， 石某等操纵团伙控制数十个证券账户，通过连续交易、对倒等违法方式拉抬中原家居、利通电子股票价格，交易金额达到30多亿元，相关行为已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涉嫌构成操纵市场犯罪。24号，在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来自一行两会的官员提出，资管行业要自觉做长期价值投资表率，避免过度渲染超额回报。当前，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2万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财富管理需求进入了新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4号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为 5.02， 同比大幅增长 54.2%， 创下历史新高，人民币使用程度超过日元、英镑，成为第三大国际货币。继二手房价格核验政策之后，23号，上海市上调了房贷利率，首套房利率上调至 5%， 二套房利率上调至 5.7%， 房贷利率上调会影响购房者的购房成本。基金二季报显示，基金经理们不喝酒少吃药了，公募基金新增值方向转向了新品种，分布在半导体、电气设备、工程机械、材料等行业领域。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从今年起多家银行下调自动存取款机的取现交易手续费。其中呢，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6家银行均暂免收取境内自动取款机跨行取现手续费，浦发银行、兴业银行等则将境内自动取款机同城异地跨行取现手续费统一降至每笔3.5块钱，并对助农取款等业务予以免费。 记者查询各大银行的官方网站之后发现，减免手续费的公告已经陆续公布。中国银行在其官网公告发布称，自2021年7月25号起，对跨行同城、跨行异地 ATM 取现服务暂行免收手续费，恢复时间另行公告。 与此同时，中国银行表示，自7月22号17点到10月22号17点，对中国境内的个人网银跨行人民币汇款业务实行3个月免收手续费的优惠，对中国境内的手机银行跨行人民币汇款业务将继续实行2021年手续费全免的优惠。农业银行发布公告说，自2021年7月25号起，借记卡、准贷记卡跨行 ATM 取现交易手续费暂不收取。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北京地铁3处便利店在大家翘首以盼当中开始试运营。开在地铁站里的便利店将为市民提供哪些服务？为轨道上的都市生活会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宁发回的报道。 上午10点，地铁6号线青年路地铁站里的便利店正式开门迎客。占地约30平方米的便利店 Daily Gogo 就开在地铁站 D 口安检处的西侧，店内摆放着三明治、面包等餐食，还有各种粥品和饮料。中间的货柜上摆放着一些网红零食，还有雨伞等生活物品。路过的乘客们看着新开的门脸，大呼方便。 就是开了这个以后更方便我们买东西了，然后希望能在里面买到 零食。 那肯定是很方便呀，要不然比如说大家这个时候少个什么东西，就可能要出去再去导航再去搜便利店，但它现在里面就有的话就可以直接进去买了嘛，会节省很多时间。 店长江俊峰介绍，便利店的北侧就是自提柜，乘客可以在家就通过手机小程序下单，到站直接扫码取货，避免排队。当然店里也为大家提供了堂食和食品加热等服务， 可以帮他们提供一个食品、一个烤制和一个食品加热啊，包括我们会有一些现磨的咖啡啊，还有很健康的一个豆浆。 和这一便利店同步开始试运营的还有5号线和平里北街、7号线菜市口站内的2家便利店。这3家便利店各具特色，北京市地铁运营服务有限公司增值服务管理部副部长齐燕介绍。 6号线青年路站的 Daily Gogo 便利店主打的就是全球甄选的这种便利食品和饮品。7号线菜市口站开发的这个京东便利店主打的特色就是便利服务、文件打印、旧衣物回收等等。5号线和平里北街开发的这个罗森便利店，它是在自主产品的研发上非常具有竞争力。

养生方面，中医认为大暑时节人体暑热和湿气较重，要尽量少吃寒凉的食物，多吃丝瓜、西兰花和茄子等应季蔬菜。同时天气闷热，人体出汗较多，脾胃活动相对较差，这时会感觉比较疲乏，食欲不振，可适当多吃些淮山药补脾健胃，促进消化。另外睡觉时室内空调温度不宜过凉，避免受凉感冒。 好了，北京时间的18:44，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美国的疫情曲线预计10月中旬迎来顶峰，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可达目前的3倍多。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百安居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先加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想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广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由于更易感染的德尔塔变异毒株在全美国迅速蔓延，而新冠疫苗接种速度降低等原因，美国近来的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死亡病例和住院病例数在持续的攀升。而美国媒体近日报道，根据最新的模型预测，美国的疫情曲线在夏季和秋季将会一直上升到10月中旬左右，迎来顶峰。那么届时的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可能会将达到目前的3倍多。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在截至当地时间23号的一周内，美国平均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386例，与在之前一周相比，增幅高达60%。过去7天平均单日新增死亡病例272例，与在之前一周相比增加了8%。过去一周，全美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中有32个州的新增确诊病例增幅超过50%。疫情最为严重的佛罗里达州近日的新增确诊病例和住院人数都攀升至年初以来的最高点。而与此同时，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23号当天，美国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已经降至今年1月底以来的新低。目前，全美有30个州完成疫苗接种的人数不到总人口的1/2，其中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接种疫苗的人数甚至不到该州总人口的35%。面对再度反弹的疫情，美国部分地区正在考虑重新实施此前已取消的强制佩戴口罩令。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上周就已经恢复了在室内强制戴口罩的要求。然而，与美国疫情爆发初期一样，仍有不少官员对强制戴口罩的要求表示反对。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宣布，将从26号，也就是下周一起，恢复在室内强制戴口罩的要求后，该州总检察长就表示，圣路易斯市的民众是自由的，他将提起诉讼以阻止强制口罩令。此外，亚利桑那州州长、德克萨斯州州长等人也都称不允许把佩戴口罩作为强制命令。在德尔塔毒株肆虐的情况下，截至目前，美国疾控中心还没有就戴口罩与否发布新的指导建议。有美国医学专家指出，美国疾控中心似乎是想要依靠人们的自觉性，但不幸的是，美国人并不自觉。目前，在美国很多地区，不少人依旧对接种疫苗持怀疑态度。据统计，截至本月20号，亚拉巴马州仅有33%的人完成了2剂疫苗接种，接种率低导致当地病例猛增。自本月9号以来，每7天新增确诊病例数变成2-3倍增长。而尽管疫情严峻，近日在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县的一个美食集市上，有媒体拍到一个免费疫苗接种点，3个小时内仅迎来了12名接种者。与周围小吃摊生意火爆的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少当地人都觉得自己无需接种新冠疫苗。还有人称自己之所以迟疑不愿接种，是因为总在网上看到一些诸如疫苗会改变基因的言论。据统计，莫比尔县拥有40多万人口，但疫苗接种率是美国全国最低的地区之一。 我们再来关注，俄罗斯圣彼得堡今天举行阅兵活动，庆祝俄罗斯海军成立325周年。这次俄罗斯阅兵活动在圣彼得堡和各舰队基地举行，共有200多艘舰船以及80多架飞机和 1.5 万军民参加。总阅兵式在圣彼得堡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央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圣彼得堡的涅瓦河畔。当地阅兵呢，已经于当地时间的11点正式开始了。从我身后的涅瓦河上，大家都可以看到，现在参阅的军舰呢，正在依次通过。今年阅兵的规模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跟往年相比的是更大一些。但是今年呢，受到疫情的影响，原定于今天海军节期间举行的海军节音乐会和民众庆祝游行活动呢，都是被取消了。圣彼得堡市政府呢，也是呼吁民众尽量选择在家观看电视直播。不过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人对于阅兵的热情是非常高，现在现场呢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那有许多俄罗斯居民呢，都是和我们媒体记者一样，提前3-4个小时就来到了现场，就为了占据一个好位置来观看今天的阅兵。那要说到今天阅兵中最大的看点呢，就是俄罗斯的服役以后首次公开亮相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号核潜艇。那这艘核潜艇呢，是属于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核潜艇的改进型，安装有16枚可携带核弹头的布拉瓦洲际导弹，可以这么说，它是目前全世界性能最强的水下武器，没有之一。北风之神级潜艇呢，平时是甚少公开露面的，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它呢也是属于俄罗斯的国之重器，是俄罗斯核打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非常高度机密的。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今天海军节阅兵期间呢，还会有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军舰参加，而其中压轴登场的来自巴基斯坦的佐勒菲卡尔号呢，其实是由我们中国设计建造的。那这艘军舰呢，是于2009年正式服役，长期以来呢，一直是在巴基斯坦的军中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个人呢也认为，巴基斯坦方面肯定是对这艘军舰非常有信心，所以才会选派他作为代表来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阅兵。另外最后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今天的阅兵除了圣彼得堡以外呢，像是在俄罗斯北方舰队的驻地摩尔曼斯克，还有像是弗拉迪沃斯托克太平洋舰队的主基地，甚至是俄罗斯驻叙利亚的军港塔尔图斯呢，都会举行阅兵庆祝活动。而这些阅兵式上的展出的武器装备呢，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很高，如果有对军事比较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一定要关注一下。 好，目光再转向到美国啊，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栋住宅楼局部坍塌有一个月了。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部门23号宣布结束对遇难者遗体的搜寻行动，事故迄今呢确认至少97人遇难。 迈阿密戴德县县长丹尼拉卡瓦24号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这场事故可能是这一社区历史上最大的悲剧。卡瓦本周说，有关部门已经确认97具遇难者，可能还有一名遇难者，但是遗体还没有确认。 按美联社的说法，部分遇难者来自巴拉圭、阿根廷、委内瑞拉和乌拉圭等国。美联社报道，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队派出的搜救人员23号乘车驶离了坍塌了大楼的现场。 那么这栋12层住宅楼6月24号局部坍塌，除了最初的几个小时之外啊，搜救人员都没有找到幸存者。事故发生大约2周之后，搜救幸存者的行动结束，挖掘遇难者的遗体工作继续。 大楼残余楼体经爆破，眼下呢，现场已几乎是夷为平地，瓦砾被运至迈阿密的一处仓库。搜救人员撤离之后，警方将继续在废墟当中寻找遗骸和个人物品，相关身份确认工作也将会继续。 调查人员还没有确定这一大楼的楼龄40年的建筑为什么会坍塌。一份2018年的结构勘查报告显示，这栋住宅楼有严重结构性损坏。政府部门已就坍塌楼事件呢发起了大陪审团调查，以确定是否起诉有关负责人。美联社先前报道，大楼的住户已经就坍塌事件提起了多起诉讼。 那么就如何处置坍塌住宅楼房产，负责坍塌事故相关诉讼案件的法官希望以市场价格出售，预计可带来至少1亿美元收入。一些业主呢，则希望重建，还有人建议建一座纪念馆来悼念遇难者。 那么这起坍塌事故促使福州以及其他地区对于所谓的高龄住宅楼展开了检查。事故发生的几周之内，迈阿密市中心的一座建于1928年的28层法院大楼和2座公寓楼因为发现结构问题而关闭，直到维修结束。 好，接下来呢，目光再转向到韩国。韩国济州岛知事袁喜龙25号宣布参选下届韩国总统，人数多众多的在野党竞争队伍呢是再添新成员。按照韩国媒体的说法，这次选举有望成为是最拥挤的一次韩国总统选战之一。 袁喜龙呢，当天经由视频发表竞选主张，表示要打造一个让每个人都幸福的国家，让下一代生活得更好，实现人类、自然和文明的共存。他誓言将撤回总统文在寅现行的所有政策。 也介绍一下，袁喜龙出生于济州岛，曾3次当选国会议员，2018年以独立参选人身份成功连任济州岛知事。随后他重新加入在野党国民力量党。 韩国定于明年的3月9号举行总统选举，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已在本月的12号启动了候选人预备人选登记。在野党的阵营当中，仅国民力量党就有超过10人宣布或有意加入这个选战。另外呢，前检察总长尹锡悦也被视为是热门人选。 那么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预备人选包括前国务总理李洛渊、京畿道知事李在明、前法务部长官邱美爱和前国务总理丁世军。 多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在众多的竞争者当中，李在明和尹锡悦现阶段呢成2强对抗的格局，分别领跑朝野阵营。 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各位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0到11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了，今天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曼宁、李瑞，责任编辑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要想了解我们更多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